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生活有生活的态度，旅行当然也有旅行的态度喽。11点01分，我们都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的造物者。 体内的细胞在鼓噪，对抗环绕引力的周遭，是世上冰面的视角，世界难道就是个圈套？朝万不落大声尖叫，可心中发觉不抹掉，从屋里住着雪灵鹅的猫。那那那那那那那好奇的心是我的骄傲。那那那那那那那爱问不行，别的你管不了。 超能力出现， 年轻大胆造，年轻就要造。年轻当然除了是物理年龄之外，最重要的是心态年轻。只要你的心态足够年轻的话，你永远都可以活得很潇洒很漂亮。这首开场曲来自于花花华晨宇的造物者。11点0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要出发咯。今天呢，我们依然去往的是柬埔寨。大家猜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里，你能不能猜到会是哪儿？这里呢，曾经只属于柬埔寨王室的思想之地，现在呀，被誉为是东南亚未开发的秘境之海。这里呢，拥有着椰林树影、水清又沙，还有许多的原始岛屿，等待着各位的发掘。在这里不只有千年的古迹，还有海岛奇遇，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海岛。很多人说去柬埔寨就是看吴哥，为什么要去海岛呢？因为任何一个神秘的没有被完全开发的海岛， 都拥有着很多值得我们自己去寻觅的美景和好玩的。 玩一个游戏，探索一下爱情到底有多神秘，有没有逻辑？我问我自己，如果你的样子变成史努比，是否留下一样回忆？如果你是玛丽，是朱莉、查理，还是班班农艺，会不会有很大关系？啊，如果你是假的思想灵魂，住在别的身体，我还爱不爱你？啊，如果你不是你温柔的你，长了三头六臂，拥抱你甜不甜蜜？变脸的外衣，证明爱一个人到底容不容易，算不算便宜？脱壳的客气， 旅行当中好像都会有这样的错觉，眼前的美景似乎都是梦境一般。爱情当中，很多人呢常常爱提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到底爱不爱我？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我们今天此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假如你是真的，假如你是假的。这首歌曲当中呢，王菲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种假想：如果你是假的，思想灵魂住在别的身体，我还爱不爱你？哎呀，爱是太复杂的一件事情，还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因为很多的美景你不得不爱。今天我们要去玩的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城。西哈努克城呢，是建于1950年以后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城市，位于柬埔寨西南海岸线上，也是柬埔寨最大的海港，同时呢，也是柬埔寨国内比较重要的旅游城市，柬埔寨著名的三大旅游胜地之一。也是由于它是三大旅游胜地之一，由此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但是呢，令西哈努克深受重视的不仅是这里的经济潜力，还有这里被各种新媒体赞誉为可以媲美马尔代夫的美景。怎么样？风景可以媲美马尔代夫，但是呢，价位却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你有没有很动心？看一下国际权威经济杂志福布斯最新公布的亚洲最佳海滩当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呢就有入选，而入选的一共只有三个海滩。 国内现在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旅行线路把它纳入其中了。有人说现在是二月份，是不是去西哈努克最好的时间呢？西哈努克是属于热带季风气候的，年平均气温呢大约是在29度，此刻二月份去是最舒服的。漂亮的海岸线，干净的蓝天，清澈的大海，哇，太美了。 早上的房间是安静的，不重要的一天又开始了。当阳光照着，并不急着开放的百合，它像一首不喧闹的歌。我多愿让时光这么溜走，就这么溜走。咖啡在手边还是热的，但眼睛是肿的，像刚哭过。今天有，今天要完整的功课，而明天有明天的烦忧，就让它去转，自然到交头，乱转到交头。Never know tomorrow。 最近有很多的总结，都在总结去年的一些十大专辑啊、十二大专辑啊等等。朴树的猎户星座是都会提到的 ，Never knows tomorrow。 睡醒的午后，玩耍的狗，窗外海棠树叶还没飘落。享受，我愿和你共醉美酒。可如果你要离我远走，只留下我独自来唱离愁，独自唱离愁。Never knows 最近常有人说看到朴树笑了，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温柔了。我们常说活在当下，这首歌的歌名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活在当下的一个理由吧。 Never knows tomorrow， 所以享受好每一个当下。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西哈努克港看一看很多的美景。 首先呢，我们要去的是西哈努克港的海滩。柬埔寨西南海岸线上的西哈努克港呢，是柬埔寨最大的海港，简称西港。我们可以坐着市区的嘟嘟车前往港口，海滩呢是全天免费开放的。港口就在一个很漂亮的海滩旁边，那里可以卖各种各样的食物以及饮料。其中很多人必去的是索卡海滩。西哈努克呢有不少私人的海滩是被酒店承包的，置身其中呢，让你有一种整片海滩就属于你一个人的感觉。看一下索卡海滩，索卡海滩呢是一处私人海滩，也是西港最美最美的海港。这里的沙滩呢非常的洁白，绵延超过了1公里，非常的安静。目前呢，索卡酒店已经占有了整个索卡海滩，并且是作为私人海滩只提供给索卡酒店的游客。但是沙滩的小部分仍然是对公众进行开放的。也跟大家偷偷的说一声，其实呢，你偷偷的给一些钱也是可以享受一下这样的私家海滩。在这样的私家海滩当中，你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会想到曾经崇拜的人事物。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被爱，你挥霍了我的崇拜，我活了，我爱了，我都不管了，心爱到疯了，恨到散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了，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你的 梁静茹有很多可以催人泪下的情歌代表作品，这首《崇拜》当然是其中之一。据说梁静茹当时在录音室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因为太投入而几度落泪，这首《崇拜》呢她连唱了三天。我们都知道歌手的技巧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在录音棚当中不自觉的你会使用技巧去演唱歌曲。录制这首《崇拜》的时候呢，当时的制作人觉得梁静茹唱得太完美，不足以表现出歌词当中那种独特的掏心挖肺的爱情观。最后逼不得已呢，是要求梁静茹自费唱功，放掉所有的现有的炉火纯青的歌唱技巧，用最赤裸的声音进行诠释。果然梁静茹找到了这样的感觉，一开口就带我们进入到了这样的放空境界。说到放空，很多人呢到海边喜欢看日出日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去胜利海滩好好的看一看。胜利海滩呢是在西哈努克城的西北角，海滩超过了2公里长，被礁石和小山分成了两段。看一下北段哈，北段呢可以说是商船来来往往，这里全天免费开放，是西哈努克看日落的最佳地方。我们呢可以在这里面租船出海，海滩边的海鲜馆也是林立的，饿了我们就可以品尝到各种美味的海鲜和西餐，都非常非常的新鲜。当然啦，这里呢还提供有露天烧烤所需备的所有的设备，我们可以自行的组织烧烤派对。海滩边上的胜利山能观看到整个海滩的风景以及西港日落美景。当然了，如果你都不想要，也可以简单的躺在沙滩上，看着天上的云，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把剪刀的话，把这些云剪成你想象的样子。剪云者， 看天上那朵云呢，银灰色安静地俯瞰着我，失散的爱它漂浮着呢，旅行着，想飞开但又依依不舍，魔术般的停在那儿，特别神秘的我，借一片云曾珍惜的就此远去了，但是心还悬着，天一平爱着，我喜欢独自记得，成为一个收藏着，偶尔怀念他也不错。安静了我的心，安我记忆很麻烦也很苦涩，丢下呢也没有名字，像个孤儿看似快乐，流浪惯了，这么说他真的真的不负责，借一片云远去了，但是心还悬着，天一片云爱着，我喜欢独自记得，成为一个收藏着，偶尔怀念他，天一片云爱着，天一片珍惜的，就此远去了，但是心还悬着，天一片云爱着，我喜欢独自记得，成为一个收藏着，偶尔怀念他也不错，以前深爱的现在呢，天下的云呢，

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本市正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午间出行要注意防风防寒，防范高空坠物，风干物燥，谨防火灾。傍晚前后风力逐渐减小。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2度，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意境自然，天空开物当代公共艺术主题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展览由中国园博馆、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主办，精选吴维山、李向群等40多位当代公共艺术领域杰出艺术家的80多件作品，通过艺术家所呈现的作品表达出浓厚的东西方美学思想，展现了艺术家的独特风格，显示出中西方美学的交流融合。北京画院与徐悲鸿纪念馆共同合作推出的开年首展《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以徐悲鸿旧藏齐白石作品为基础，同时配合展出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徐悲鸿作品，将两家艺术机构收藏的齐白石艺术精品70多件套汇聚一堂，全面梳理两位艺术大师相识、相交、相知的详细过程。匠心传承徐竹初、徐强父子木偶艺术展昨天开始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本月底。2006年，漳州木偶头雕刻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徐氏家族木偶雕刻是漳州木偶雕刻的典型代表，以福建北派布袋木偶为主，兼顾提线木偶、铁枝木偶，表情丰富细腻，衣饰精致严谨。本次展品在木偶造型以及神态的表现上有着大胆的探索与改良。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看了漂亮的海滩，听了海的声音，当然也要走一走，停一停，喝一喝冷饮，放松一下心情。穿过热闹的街的时候，你的心情怎样呢？ 时间飞得高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 时间，飞得高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 一晃，这首预言已经是2004年的事情了。还记得当时这首歌曲出现的时候，大街小巷都在唱着这样的歌曲。今天再听，依然能够找到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歌里唱到，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逆着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如果你不去到现实当中去，你怎么能够发现当中的差别呢？所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接下来去往的是独立海滩。听到独立海滩，你想象的是怎样的情景？来看一下现实当中的独立海滩吧。独立海滩呢，是一个宁静美妙的海滩，非常适合各位跟亲人一起度假，或者是享受生活的乐趣和大自然的美丽。看一下漂亮的沙滩上放置着一排排蘑菇状的草棚，每一个草棚底下呢都放着几把躺椅。哎呀，觉得有一点饿，来吧服务员，点一份 shake。 有一点渴，点一杯鲜榨果汁或者是加冰的 whisky。 好了，接下来我们躺在躺椅上，然后看看书，也可以上一上网，安静地享受眼前这一刻的惬意。刚才我们说到了西哈努霍港有很多的海滩，它都不是免费的，但是独立海滩全天免费，可由西哈努克市区我们乘着嘟嘟车就前往了。这样的静谧，这样的海滩，可能会想起一些事情吧，有一些突然的情绪也有可能哦。 突然想爱你，在这昏暗的夜里，看着你专注的背影，触动了我的心。突然想爱你，在这拥挤的人群里，哼着你心爱的歌曲，吞没你占领我的心。爱到极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 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爱到极度疯狂，爱到你无法想象，爱到身狂风吹落的风筝失去了方向。 许茹芸的《突然想爱你》感动了很多人，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样的歌曲。爱上一个人只在一瞬之间，而且这种爆发的情感往往是一发不可收拾的，但是久了好像也会突然间忘记你曾经爱的那个人。 突然想爱你，在这拥挤的人群里，哼着你心爱的歌曲，吞没你占领我的心，爱到极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爱到极度疯狂，爱到你无法想象，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失去了方向。几乎忘了怎么去呼吸，在每次与你擦肩的瞬息，如今是你让我又想起那停摆已久，那停摆已久的心灵、哦哦哦、爱到极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爱到极度疯狂，爱到你无法想象，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失去了方向。 所以我觉得这是旅行的一个魅力所在，会让放松的我们突然间的想做一些在大城市当中你不会想做的事情。突然想爱你的时候就跟他说一声吧。演唱者是刘胡毅，很厉害啊，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音乐学习钢琴了，在自己十岁的时候呢就已经考入到武汉音乐学院附中去学习作曲，大学呢也是在武汉音乐学院的作曲系的，他的编曲和作曲是非常厉害的。后来呢，很多人也是在各种各样的节目当中认识到他的名字，比如说《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当中的《从前慢》，你还记得他的版本吗？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呢，我们去珍宝海滩。哇，珍宝海滩听起来非常的酷炫啊！珍宝海滩呢是新开发的公共海滩，全天呢也是免费开放的。刚才有朋友说不知道嘟嘟车是什么，嘟嘟车呢就像我们这边的三轮车一样，就是那种三轮的蹦蹦车哈，可以乘游市区乘坐嘟嘟车前往。珍宝海滩的消费很低，在这里呢各位可以找到便宜的旅馆、餐厅和酒吧。此时此刻想象一下，夜幕已经降临，这里变得非常非常的热闹，酒吧里呢个个是人头攒动的，音响也开始变得震耳欲聋，非常适合喜欢夜生活的游客前往，是一个很适合年轻人交朋友的地方。谁说在这里听的歌曲一定是那种非常非常吵闹的，也可以有这样的声音。 Nothing but a low life, thinking about my old life, I can't help myself from falling. can't help myself from falling. Nothing but a low life. Thinking about my old life. I'm trying to fight the good old fight. But after it all, I'm still just a low life. I wanna be a better man, but it's a hard life. Without that love inside, yeah, it's a cold bite. And all that's been before, you start to wonder, but you can't be sure. I please tell me I'm broke. It's much easier that way. 'Cause I just let you down. It's much easier that way. I'm broke. It's much easier that way. 'Cause I just let you down. It's much easier. Low Life， 听的时候一定要把这音响开大声。两位男生的魅力都太棒了，来自于 X Ambassadors 和 Jimmy N. Comments 的合作。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看漂亮的海港。下面我们要去的是奥克提尔海滩。奥克提尔海滩的沙滩非常非常的狭长，沙质很细白，可以说比胜利海滩要更为悠闲。附近呢有餐馆、酒吧，沿岸呢也是排列着草编的遮阳伞和可以租借的沙滩椅，供度假的人们去使用。有些酒吧还可以免费的住宿，当然既然是免费的住宿了，条件自然不会要求太好。下面我们再去奥特斯海滩看一看。奥特斯海滩呢是位于奥克提尔海港的南部，从奥克提尔到奥特斯海滩 翻过山上的小路。这条路呢是刚刚被重建的，所以走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好走，但是这样挑战的过程回想起来应该是挺有趣的。欧特斯海滩的开发并不是很多，往往呢会比其他的海滩要显得僻静。虽然它有一点沉静，但是这个海滩还是拥挤着散草伞和一些茅草屋顶的海滩酒吧和餐厅。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摆拍的生活方式。谁说我们说话不能慢半拍？谁说我们思考不能慢半拍？ 终于来到台北，看到这里难免会想起 LA， 给我一点时间，学着语言体会文化的差别，试着转换之间，慢慢品味城市游牧的细节，让了大半个世界，如果你愿意，我想我会慢半拍，一字一句表达感觉，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从没想过我会爱上一个城市的气味，短暂的停歇还是这就是终点，绕了大半个世界，如果你愿意，我想我会慢慢拍，一字一句表达感觉，没有恶意， 我移动得太频繁，得学会习惯，想要保持这平凡得融入的快，体会不同的文化，继续闹着新的笑话，学着母亲说的话，然后慢慢被同化，有时候还是反应慢，还请您多担待，因为对我来说慢慢来比较快，我会 慢慢拍，一字一句表达感觉，没有恶意，请别误会， 可爱俏皮的歌曲叫做《慢半拍》，来自于王大文。慢半拍这个事儿吧，还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气，怎么反应就那么慢？有时候呢，又觉得特别的可爱。生活当中确实，我们需要有的时候慢半拍一下。来到了海港，当然我们要坐一下游艇，去往一下附近好玩的地方。接下来我们从西哈努克市码头呢乘坐快艇30到45分钟就可以到达要去往的高龙岛了。高龙岛呢是柬埔寨西哈努克的一个离岛，未经大规模的商业开发，高龙岛的总面积呢也只有78平方公里，距离西哈努克刚才说的是大约30分钟的船程。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数十年来是与世隔绝的，因此它质朴的天然环境才得以最好的保存。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珊瑚礁、热带的棕榈林，还有热带雨林、瀑布，以及波光粼粼的湛蓝水域和28个纯白色的沙滩，其中有一个可以绵延6公里，这个沙滩呢是非常非常壮观，也是很多人很爱去的。当然岛上呢会有几处不错的潜水的地方。高龙岛是被誉为是东南亚硕果仅存的尚未开发的人间天堂。也有一种说法是高龙岛是继普吉岛、苏梅岛及巴厘岛之后亚洲下一个海滨度假胜地，目前来看去的人并不多哟。高龙岛上现在的设施呢也是比较完善的， 各位可以选择在岛上住上一周，过一下与世隔绝的生活，应该会很美妙吧。在海岛生活，在海岛居住，很难会听到这样的音乐，但是心情会像这样。 出个中旬起开了头，醉到百花堤，而且挥舞刀剑，举起缠绵刺到你的心，贵妃仙感未尽，让人好动情。像梦的墙壁和阳城，荡漾着熟悉这份梦，谁的纪念爱情为老百姓补充了娱乐，谁有街头巷尾传奇的资格。 这首裙子是李荣浩向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京剧的艺术大师梅兰芳致敬的歌曲，曲风我们可以听到东西合璧， Hip Hop 曲风融合了中国古典乐器，十分有特色哦。 伴随着这首裙子，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泽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 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